天下少见，穆桂英旁边大了眼，我道道精神永似当年。

藏着些小小的花骨朵儿。见芦苇似过追，薄花儿就放了一耳，绿荫冉冉，遍地皆是杏花。春雷未动，蝌蚪未吐，写篆字的先生说，蝌蚪是蛤蟆骨朵儿。昨朝的小雨儿下了几阵儿，直到在了而今那阴阴湿了地边儿。这清溪潺潺流的是露水儿，一行行浮上水儿，大鱼追小鱼儿。贾雨他越过了小桥，活动开了头，远望在山根下呀，隐隐的有庄村儿。过沙滩渔翁晒网，在那儿打盹儿，头枕着蓑衣呀。心煎蛋着柴火儿，摇曳着半幅花竹的长山歌。农夫放下锄，在地边上喘气儿，春中秋收吧，费尽心切神儿。念书的学生一群一串儿，一个个跳跳钻钻，跑回了自己的门儿。村泉汪汪，把行人来催，在那边又转过来呀，小小的货郎儿。村妇背筐去捡麻花儿，汲水的妇人哪，下边就没穿着裙儿。村姑提篮去采桑叶儿，不像那织绢者顶着一个养蚕的人儿。魔法村婆在地上撒了点子小米，站直在了柴扉前呐，咕咕的叫小姐儿。姑嫂二人前去推磨，姑嫂两个人有二十来的岁儿，梳着马尾卷，带着柳狗儿，嫂子机灵鬼儿，小姑小淘气儿，嫂子一扭脸儿，小姑子一使劲儿，可痴痴地歪站了嫂子的鞋后跟儿。这姐妹二人上

香粉，他俩人分手太急，为得戏谈论约会了，寒阳相会再等来春啊。 断了他

望，保先帝为不安生尽，不料我想先帝你命归阴尽，撇下小杨双亲，每日去上高山砍柴，苦奔你砍那之下的中爷在一旁不住的尊大人说，小儿命短前世造的，大人何必过伤心，是这等义气我感情不尽，我儿在阴灵也看大恩，伯牙劝虽然贤弟一命尽，我替贤弟孝创新，唤从人将带来礼物忙太丁，回头再送凤阳的银，说罢告辞他。